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hi everyone. Hello, students and 听众们 and 直播间学生们 and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今天是周二的见面啊，非常的不一样。那周二的见面呢，我们早上10点钟的抢发，同学们仍然是非常的热烈，大家呢都在期待恒恒老师的精彩授课。首先来看看啊，这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们收集上来哪些同学们的答疑的问题。来，第一个，我们的 Heather 同学啊，说：“恒恒老师好，近期我发现老师在讲句子的时候，曾经把后鼻音呢读成前鼻音的现象，比如说像接、接人 ，kicking up。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后鼻音读成前鼻音呢？” 这个就是。首先呢，我们别说前鼻音好不好，因为我们很多的学生发前鼻音的时候呢是不顶舌尖的，是一个 N 的音，而这个我们英文这个改变呢是要顶舌尖发这个 N 的音，这个区别非常大，尤其是在我们连读的时候，然后在需要连读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变音技巧呢会比较常见，因为你的后鼻音是靠舌根顶上去的，顶你的软腭，比如 picking king 的这个音，大家可以看视频，从这儿呢，我们连读到 up 的时候，是一个的音 picking up， 可能会觉得有点别扭，因为你的舌根的这个控制的能力呢，不如你舌尖的控制，对不对？没那么灵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协调问题。那如果我们用舌尖的动作代替呢 ，picking up 有一个 n 的音，这样连读过去会更简单一点，可以说得更快，可以说得更滑。所以呢，在这个情况，我们这样连读过去，用一个变音技巧是比较方便。所以你的问题就这么回答，就是在连读的时刻更常见。OK， 那任何别的情况下呢，你这个加 ing 的这种动词呢，用这个发音技巧都是可以的，这是可选的。 可选的， yeah. 尤其是在连读的时候更常见。 对， 这是老师的解答。他说：“那如果咱后鼻音读成前鼻音哈，说会不会造成别人听不懂呢？” 不会，然后他这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说比如 taking， 如果我们发成 taken， 用顶舌尖的这个 n， 不是有另一个词 taken 吗？它的过去分词的这个 taken， 对呀，不会弄混吗？ 对啊，他们的发音不就一模一样了吗？可是这个发音一模一样不应该影响到你的听力，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就是怎么说同音词，这些不少，你要观察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剩下的句子，中文也是这样的，中文的同音的单词或者字多的是，对不对？然后英文没有中文多，可是也很多，可是这不应该影响到你的听力。所以比如这个过去分词，它的语法的这个位置，在一个句子中的位置呢，跟 taking 一个动名词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用一个被动的说法呢 ，it was taken，这个没有人会听成这个带 ing 的，因为它不能代表一个被动的用法。所以就是通过整个句子听下来的时候，就不可能会理解错了，哪怕它发音是一样的。 起码 native speakers 是肯定不会搞错的，人家不会听错。对于咱们来说呢，可能会听错个一两次，也不是说回回都听错，可能一开始不太熟悉的时候可能会听错。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们总是教句型然后词组搭配而不教单词，因为你教单词呢你学了也白学了，因为你就是如果想要听人家说话，想要听每一个单词，这真的是一个就特别累的一种学习方式，而且没什么效果。 是， 好，来，这个问题就过了哈，我们来看第二个宋玲的问题啊，老提问的同学啊，他说，老师下午好，请问三个单词的发音，他说他一直不确定如何发，同学们您也来听一听，您是否知道这三个音如何发。第一个是穷的比较级，更穷的，有请老师。 那这个是 poorer， 你 poor 结尾有一个 r 的音，然后我们需要再发一个 r， r 的音呢，就是 r 开头的一个音节，结尾也是个二。r， 如果你会发一个 r 的音呢，你就后面带个二 ，r，horror，horror， 对，那这个就是这么发的。我们第二个词是什么呢？ 朝向。 啊 ，toward。我们这个 to， 一般就发 t 就可以了。后面呢是我们的重音的音节，它就不能变音，它不能弱读，它发 word。那这就是一个窝，带一个儿化音啊。OK， 所以是 war， 有一点像 war 战争的这个发音一样，再加一个 the toward。 好，第三个呢是在什么之间 ？OK， 那这个词是有不同的发音方式。你可以发一个标准的 during， 有一个的连读到 y 的音 during， 可是这个发音比较别扭，一个的连到 y， 所以一般在美式发音中我们就发 dur， 是直接进入到 r 的音 during， 那甚至也有人会把这个的跟 y 用一个变音技巧来处理，发 j， 一个 g 的音，我们之前有学过的连到 y 的音可以发 g。那就发 during， 这是一个比较英式的发音方式。 正好呢，这也是第四位同学王令同学的问题，他也想问这个单词怎么 看到了、yeah. 而且他也提供了两种音标的选择，刚才啊哼哼老师都解答了、包括第二种他就说了什么 during， 这个是新闻当中有时候偶尔会听到啊。您刚才说是什么、一种比较英式的发音方式是吧？ 对，因为他们想要保留这个的耶的音，然后一种处理方式就是变音，而美式的发音就弱读。然后其实我也可以在美国用这个 g 的音，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是一个可选的一个发音方式。 确实有的单词它不止一个发音，这很正常。咱们这些有许多发音问题的同学，经常提发音问题的同学，你们应该怎么做呢？啊，你们应该发一个自己读音的音频过来给老师听一听。所以老师可以非常直观地给你指出你的问题在哪里，你不就学会了这个音的读音了吗？老师再加上他自己的给你读一遍，你再模仿你就会了啊。首先要看看你的问题在哪儿，你是哪里没搞懂。好，第三个问题来自苑苑园同学，他说，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单词的词义，您看啊，这两个单词都很简单，第一个是 talk， 对， 说话，第二个呢是 speech， 演讲。 对， 那 talk 呢，在演讲方面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著名的那个 TED Talk 里面，那这里跟 speech 这个单词有什么区别呢？是我觉得是有区别的，但是应该很微妙吧？请老师帮我解答一下。 OK， 首先 talk 可以作为一个名词，就是咱商量商量或者聊一聊，我们就说 let's have a talk， we had a talk。那我们也可以说 to give a talk。那 give a talk 的感觉呢，就是它也属于一种演讲，可是没那么严格，没那么严肃。我不用比如就是穿着就是西装上去上台给大家讲这样的，可能会比较随意的一个感觉，与此同时也会感觉比较亲密，或者有机会可以就是有这个互动，而一个 speech 呢是肯定没有的。所以就是这个区别在这儿。实际上形象都一样的，就是一个人在那台上，然后再给剩下的人说，对吧？可是就是我刚刚说的 talk 呢，会感觉比较informal， 对吧？没那么严肃，然后有这个有时候会有这个互动的机会。那根据我们这个 TED Talk， 他们不想要走那种特别官方的感觉。像在教训你什么这样的，他们想要做的比较有意思，比较好玩，让人家能看得进去，所以他们就故意不想要用 speech 这种词。那然后再说呢，还有一个区别，一个特点，他们故意用 talk 呢，是因为前面的词是 TED， 所以你这样的 TED talk 两个 t 开头的词，这就属于一个首字母押韵，所以这样说的比较对，比较 对，所以这样说的就会比较顺一点，也比较好听。 啊， 嗯， 是这样的区别。当就是说，在做演讲的时候，两个词呢其实也可以通用，但确实是有微妙的区别的。一个呢稍微随和一点，一个呢更加正式一些。 嗯哼， 当然呢 ，talk 也有自己别的意思，比如说就是聊聊。就咱们聊聊， 嗯， 或者是正式的说一说什么问题， 嗯， 啊，就一些事情交换交换彼此的看法，这个也叫 talk。 Yeah. 啊，嗯 ，TED Talk 呢，确实大家也看过不少。他那风格呢，就是感觉讲台也不是很大，然后演讲者呢， 嗯， 就到台上去拿着一个就是。 就麦克风， 麦克风，对，或者是还有就是可以放放那些 PDF，放放那些 PDF 啊之类的哈。 对啊，它有点像一个 presentation， 对 吧？ 对，就有点像一个 presentation 的感觉。 嗯， 那 speech 就不太一样了。你看看啊，美国总统发表演讲， 对啊，他就没有一个 PPT 啊， 对，就不放 PPT 了。 对，啊， 然后呢，还有别的是吧？还有别的一些正式的演讲，嗯，上了台以后呢，挺紧张的那种啊。 是啊， 下边好多人呢，啊，都看着呢， 特别正式。 正式，所以呢， 嗯，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呀， yeah. 同学也是属于学习很认真啊。找出这些词语的细微的差别， 嗯， 好， yeah. 哎，第五个也是细节问题，来自杨同学啊， 嗯， 他说：“老师好， 嗯， 我想请问哈，这么一句短语说，哎，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可不可以换成 thoughts？ thought 可不可数是这个意思吗？就是结尾加 s， 嗯，我就这么说好吗？这也是我再强调一次，我之前说过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学词组，我们要学就是搭配常见的这些搭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见到这种情况，我们杨同学呢就觉得，哎，我觉得用 thoughts 更合理，因为我们前面说的是 a lot， 就是很多，那很多不就代表可数吗？ thought 应该可以加 s， 对不对？的确是可以这么理解的，然后很逻辑。那另一个方向怎么理解呢？就是你这一个想法 thought 这一件事儿呢，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是一个东西一直不断的发生，对吧？那这就不可数了，我们也可以用一个 thought， 对不对？它只是重复，而不是很多不一样的 thought， 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就是不加 s， 然后就说 a lot of thought 也可以，那也可以理解成 thought 呢是一个不可数的东西，有时候它可以就是属于不可数，反正你怎么样都能找出一个很逻辑的一个解释，然后我也可以给你讲解释，然后你就觉得哦，好，我知道了，可是对你来说有用吗？也没什么用，因为下次你会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可能会以你这个逻辑思维判断，我觉得这应该加 s， 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错了。那你的对错呢，跟你的逻辑完全无关，因为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说话的一个习惯而已。大家都习惯说 thought， 它是一个词组搭配，大家已经就是都是这么说了，说了100年了，所以继续会往下这么说，然后你无法就是特别逻辑的解释为什么它是这样。所以呢，就是你这么问呢是非常好，然后我给你讲，就是不能用 thoughts， 没人这么说。然后以后呢，就是见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你要就是尽量把一整个词组、一个表达、一句话呢，把它一起学下来，而不是就是光学单词这样，不然我们随机拼的时候很容易就拼错。 哦，原来因为啊，别看这个短语啊，看上去挺随意的，其实它也是一固定搭配。 Yeah， 人们要这么说，它就是已经这么说了。 Yeah. 人家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没有加 s， yeah， so， 虽然咱们理论上去想把它加 s， yeah. 说它是各种思绪也好，也说得通， 也说得通， 但是人家一开始打小人家就没加过， 对啊对啊，所以那中文也是啊，英文也是，就然后我们最好就是学大家已经就是固定的这些东西，把它都学下来。这为什么我就跟学生说，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比如背单词，你还不如背几个句子，这个会比较有效果。 嗯，哎，任何语言里面都有这样的约定俗成的习惯， 嗯， 俗成是固定搭配。 嗯， 你像北京，北京说话，北京人说话里，北京话里边很多都要加儿化音的。 Yeah， 但是呢，也不是说咱想加，觉得他说得通，能加咱就能加的。 Yeah， 那前门怎么不能说前门呢？也没有人敢说前门，都说前门了。 对啊，因为这个门很大，什么各种解释我都听过了。 嗯， 那为什么可以说？什么这个瓶儿，然后不能说花瓶儿，你知道吗？只能说花瓶，我不管，我不懂。反正可是就是，我后来就想，如果我听到人说，我就跟他那么说。 如果没有听到这个说法呢，我就不加二话了。 哎，对、啊， 这就是我， 咱就是遵从语言的那种约定俗成的习惯。 It's easier， 因为你分析不出一个规律 ，I guarantee it。 这些就没法去分析规律了哈。 对，我已经试过了。 啊，你已经试过 了，十年的 failure。 哇，那您这个研究精神是太可爱了，也太可贵了哈。 So hard。 大家说，聪明，可算是聪明了。研究不下去的，咱甭研究了啊。 对，所以我也就是说，你们学英文的时候一样，就是不用想太多。你如果你想要一个解释，可以给你解释，可是不用再纠结太多，浪费你的这个、you know 脑子。 嗯，但有时候该问的也得问，因为就怕是写错了，是吧 ？Sure， 就怕是 yes, 因为现在说实话，很多文本有时候也能写错，也不是说万无一失。Yeah. 对，该问还是问， yeah. 嗯，所以 该问就问。 嗯、 yeah. 我们也谢谢杨同学，既然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很多同学们也都记住了 "give it a lot of thought" 这个短语了。 嗯哼， 等于我们就记住了。 Yes, yes. 然后那个以后我们也就是多学词组搭配，多学句子。 嗯，好，这是恒恒老师的这个教学理念啊，同学们注意这个消化吸收，好不好？行，那这次的问题呢，就先解答到这里。好，我们一会儿花絮时间呢，看看有没有时间再解答两个同学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片段了，仍然是第十季的第十二集。前两集呢，不是一直都在说那个菲比婚礼的各种问题吗？什么莫妮卡掌控欲很强啊，然后呢他又把人家莫妮卡给解雇了呀，最后怎么样、嗯、还不是得请人家莫妮卡给他操持这个婚礼啊、 嗯、 是吧，人家主办的挺好的，操办的挺好的，多亏了有这么一个朋友、yeah. 好，今天呢咱们就看看啊，在雪地上菲比跟麦克两个人的户外婚礼的现场，其实呢真的如菲比所愿，这个婚礼就是简简单单，一点都不复杂，可是呢简约不简单啊、还比较浪漫。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菲比的一些个人的独白吧，就是这一段的精彩情景了、嗯、一起听起来。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didn't have a normal mom and dad or a regular family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I always knew that something was missing. But now I'm standing here todayKnowing that I have everything I'm ever going to need. You are my family. Phoebe,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kind. You're so generous. You're so wonderfully weird. Every day with you is an adventure.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And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Oh, wait. Oh, I forgot. And, I love you. And you have nice eyes. I love you, too. Joey. Yeah. Chappie's heart rate has slowed way down. Okay. Phoebe?Do you take this man to be your husband? I do. Mike, do you take this woman to be your wife? I do. 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好，这一段啊非常感人的情景哈，然而菲比就是菲比也可以把它弄得很搞笑，是不是 yeah. Yeah. 也是有一种独特的幽默在。哎，谁说这种场合就不能幽默一下呢？ Yeah, why not? 但谁说这种场合就不能搞笑一下，就不能无厘头一下呢？ Yeah. 这不是又更有趣吗？是吧、 yeah. 谁愿意跟无趣的人生活过一生啊？ Yeah, that sounds terrible. 大家看看恒老师的眉头都皱起来了，好像这事儿真的要发生一样。一想到一个无趣的人要跟他共度一生，哇，天哪，简直。 那 算了吧。 Oh my God. 还不如听 PK 台呢，天天。行，来啊，来进行感人的表白啊！这一段我们来看台词。 OK, 那这个时候是菲比先说，然后他就说他就是长大的这个经历，他就说 ，When I was growing up.I didn't have a normal mom and dad or a regular family like everybody else. 当我长大的过程当中呢，我并没有一个并没有正常的父母，或者像其他人一样呢有正常的家庭。 对， 洪老师，您看这一段里边吧，有一个单词中国同学用的可多了，您应该知道是哪个单词 啊 就是那个 normal。 Normal 吗？ 对，我们用的好多了。我们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用 normal。 哦，是吗？ 对啊，但是这个词吧，又经常用的不太好。 Normal 英文口语中用相当少吧？普遍的是吗？就中文的翻译是普遍吗？ 正常的、普遍的、 啊， 我们都喜欢用这个词，可以说一个词管全管天下了。这个词。 OK， 正常用 normal 还明白，我感觉不太适合。如果你说普遍的，我觉得 OK。 对， 可是 我们正常的我们也用 normal。 Oh really？ 嗯。 OK。 以后要遇到问题的话，您再跟我们讲一讲这个 normal 到底应该怎么用。 OK， 我觉得还行吧，就是没那么多。这有点像就是每一次有人聊到吃的，就用上 delicious 这个词，我很难相信所有吃的东西都是 delicious。而且发音也不准，会加个儿化音 ，sure's delicious， 对，应该就是一个用词的习惯吧，虽然也没什么错，可是可能用多了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嗯，这文中这里的意思就是正常的， 对，正常的。 啥叫正常的呀？就是说别人都这样的叫正常的， 对， 是吧？ 对， 你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你得有一个爸爸，有一个妈妈吧，就说这是人们认为是。正常的一种社会规范 啊， 那是所谓的双亲家庭，是吧？ 对啊， 有爸爸， 对啊， 有妈妈，这个三口之家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才是一个 normal family， 对 啊，一个正常的家庭。他说呢，我长大的过程中呢是没有一个正常的妈妈，也没有一个正常的爸爸，或者是说，你看这里他用了一个 regular， 对 regular family， 他咋就没有用 normal 了呢？这里， 因为我们不喜欢重复词 哦。 对，能避免重复尽量避免，不然就不好听了，你显得词穷。 哇，连词穷这样的话您都已经学会了。 因为我经常词穷啊。My Chinese is terrible。 就感觉你知道我用上词穷这个词，就感觉你有点古人的那个意思了。哎，就 really 很酷的那种。 哇、wow. 啊，会用上呀，用上文言文了，我词穷啊，我们都说没词儿了，您说词穷是不是很美、 really? 美妙？对啊。 哦、oh. ， 有点古人那种气质了啊，啊 ，regular， 这里也是换词的用法哈，等于是 normal 等等哈，像其他人一样，这就是菲比呢在讲述自己， 对， 如实讲述自己的成长历程。 然后他就接下来说 ，And I always knew that something was missing。 而且呢，我也一直都知道自己呀，可能就是少了些什么吧。 对，少了点什么。就接着说 ，But now I'm standing here today。 嗯，但是此时此刻呢，我站在这里。 Knowing that I have everything I'm ever gonna need。 哇，这句话说的很重要的。 嗯， 我就知道了，我自己呢已经得到了，看吧 ，ever gonna need，已经得到了需要的一切。 You are my family。 你。就是我的家人。 嗯， 哇，这段话你看看，没有什么很华丽的用词，很平凡， 啊， 很朴实，但是呢却非常的真诚。 对，我觉得这样好。你知道有时候学生会问我，就是要如何说话说得更好听，或者就更高级，更高大上。其实英文很少，连这种场合那我们也不会说得多么怎么样，都是用最简单的。 Right? 然后可是要说的真心 and that's hard。 对， 嗯， 正是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而且呢， yeah. 能够打动别人，这就达到了交流的目的、 yeah. 也就是语言的艺术了。 嗯哼， 嗯， 对， 当然你说在这种场合你确实也不能随随便便的说。 嗯，对啊， 毕竟这是一个大场合。 yeah。 你不能随便的说，但是你又得说，又得用简单而真诚的语言说。 Yeah. 所以这是还是凸显台词的功力的。它一个 you 就代表了 my family， 就是说你完全能够给予我像家人般的那种感觉。 对啊，也就是说，就是他委婉的说，也就是有了你呢，我就完整了，对不对？之前说的就是总是感觉少了点什么。 something was missing. 然后现在呢，就都有了。之前没有的东西呢，就通过你这一个人就能给我所有了。Right? 就说得很好。It's really good. 就是说使完整。哎，我曾经看见过啊，一个现场求婚呢，好像也是说的这种类似这种套路吧。就是说之前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男孩说的是之前我觉得我自己什么什么已经一个人生活已经都够了，说直到遇到你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原来是不够的。他是这么说的，我觉得也说得很好。 Yeah, 他是不够的。 Yeah, yeah, I mean, 你还能说一些什么呢？那差不多吧。 对，他是不够的嘛，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女孩呢，他的人生也就更加完整了，才是真正的够了。 对， 真的够了，他就是这么说的。哎，我亲眼，这是我亲眼见过的哈。别说，还挺感人的，是的。 Yeah, really sweet. 好啊，这句话没有咱们的连读句子哈，那咱们就继续往下。 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跳到 Mike 这块了嘛，该 Mike 说一点什么了，所以他就说 ，Phoebe, you're so beautiful。 这是必须得说的， 必须说的， 不说不保命啊，这种话。 对，我们先说，先把该说的给说了。 对，首先夸赞对方，你美，你真美，你太美了。 对，先说外表的，然后再说内在的。他就说You're so kind. You're so generous. 你看，男生看这句话，马上就能看出里边的逻辑成分。 嗯， 女生就只管听着就行了。你夸我外表美，你夸我内在美，我好像没什么区别，只要你夸我就对了。你看，哼哼老师马上第一眼就看出，首先夸外表，再夸内在，哈，研究出种逻辑了。说你外表美，再说你人真好，你太慷慨大方了。 对呀、然后再来一句是真心话，就说。You're so wonderfully weird. 你真是奇怪的绝了。 对， 奇怪到绝啊，就是 wonderfully weird. 对 ，wonderful 就是非常好，可是后面的词是 weird， 就是奇怪。 对，如果只说一个人 you're weird， 有时候不见得是一句夸赞啊。 那是啊，对啊，所以要加一个 wonderful 在前面，那就是他很欣赏的那种的奇怪。 哎，对，在他看来呢，是非常美妙的。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奇奇怪怪，那就是说绝了啊，奇怪到绝了。 所以接下来他就说 ，Every day with you is an adventure。 每一天跟你度过呢，就像是一场冒险一样。 对啊， 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对啊，这个挺好的，就是每一天都有新鲜感，对吧？不会觉得无聊。每一天都是一些不一样的，是个大冒险。然后他就接着说 ，And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哎，说到自身，我也是啊，我都不敢相信我自己是有多幸运啊，多幸运干嘛？能够跟你在一起啊？ 对啊，多好，真会说 ，Good job, Mike。 就是，还夸赞了人家有趣啊，夸赞了人家是吧？好玩儿，还夸赞的说，你看能娶到你，那我真是多幸运，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他就差不会说中文了，就中文的这个意思都在了。 I think he's done a good job. Yeah. 真的是不错啊，这是模板啊，同学们，什么是表白的模板？这两段都是模板，想不想记 下 来？ Yeah. 想不想说好？尤其是这最后这句话，我们马上来学习今天第一句连读。 好，我们要学的是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然后我们今天顺便聊一下 can't 的发音。我们要聊的是这个美式的发音，英式发音是 can't。然后这个 can't 的这个音呢，有的学生喜欢用一个ang的音，ang不太对，可以用一个前鼻音 can't。那美式的发音呢就不一样了，我们会尽量保留这个梅花音，可是梅花音后面带一个 n 的音呢。And 有一点别扭，有点难，所以这为什么英式的发音就不用了，去用 on 的音 aunt can't。那美式的发音就是一个比较美式的特点。OK， 我跟我英国口音的朋友聊天嘲笑的时候呢，我嘲笑他们口音做作，然后他们嘲笑美式发音的时候，其实就会用这个音，是梅花音带一个 n 的音，他们就 and。就是会听起来鼻音很重，因为它的确是。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光看音标是看不出它这个发音是不一样的。严格说，这个梅花音带 n 是要求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音标，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音。OK， 那一般不会有人这么教，因为很别扭。可是今天我就给大家就是多讲讲。 首先我们发这个 a 的时候呢，它比较扁，嘴巴会小一点。我们发 a 一个标准的美化音 a， 我们舌头在嘴巴里面呢，它舌根会往上，然后舌尖是低的 a， 然后你的上下齿之间 a 大概是有一个半到两个手指的宽度 a。那我们发这个美化音后面带 n 的时候呢，这个嘴型就小很多了 ，a a， 它有一点像一个 a 的音，比如 head 或者 bed 会再大一点 ，a a a， 然后舌头在嘴巴里还是有一样的这个弧度，就是舌根高，舌尖低。与此同时，我们要发出一个前鼻音，所以我跟大家说过，英文中不会见到前鼻音，其实我说谎了。在这一个音上会见到 ，OK， 所以你发这个 a 的时候呢，同时会带一点点前鼻音 ，can a， 有一点点 n 的这个音出现了，然后我们是这两个音一起要发出来，一个小嘴的一个梅花音，然后再带一点前鼻音 can， 然后再顶舌尖发 n，can can， 这个 t 的音呢我们要省略，然后这个 n 的音呢，顶舌尖的 n 也需要。它要很钝 ，OK， 不要就是拉长 can， 不然就是 can 了 ，can， n 一旦舌尖顶上去，我们就钝 ，OK， 所以大家找这个音的时候也要注意，如果你的嘴唇裂开一点呢 ，can， 大家可以看视频 ，can， 我的嘴唇会裂开一点的张嘴，这样会方便你的舌头找到这个位置，就是再高一点 ，can， 然后带一点前鼻音 can。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用 can't 在这个句子中要怎么说 ，OK？ 我们开头是 I can't believe， 这里都没有什么变化。How lucky I am， lucky 跟后面 I 我们要连读，大家看一下我的嘴巴 lucky 啊，重点一就是我们的嗓子要一直震动过去，不要停顿。然后这个 key 连读到啊，我们要直接张嘴。呀，那就会导致一点点耶的音，这个是 OK 的，它是个副作用的发音。Lucky 呀，要张嘴，然后再咬下去，然后我们再张一次。I am， 那会又带一个耶的音，所以我们会连续两次的这个 I am， I am， 两次的这个耶的音添加进去，整个句子就是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没有， 对这个 can 这个词呢，咱就说，自打哼哼老上课以来也讲过几十遍了啊。 有讲过，可是它的这个梅花音加 n 真的是比较别扭的音，需要单独练一会儿的。 您刚才说一句，我注意到说是刚刚一抬上去就要停顿。 啊，这个 n 的音，它的对是一旦顶上去要顿，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否认的 can't， 特的音省略呢，我们就只能靠一个停顿来就是代表这个特的音了。can't。 好，这个知识点，新老同学一并适用， yeah. 请一定要读对、读好、读准。 Yeah. 而这句话呢，你在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态的时候，觉得自己在某方面很幸运，真不敢相信自己如此之幸运。表达这层意思的时候，你就把它大胆的带着你的由衷的感情的说出来，好吗 ？Yeah， 然后老师演示一下，想想自己多幸运啊！ 对啊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您，简直是不可思议。 Can't believe it。 对，就这意思啊，咱们就跟着学起来。好，紧接着就是第二句连读，也是一长句。 好，他接下来说的 ，And I can't。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是我不能等待做什么事情了。 我等不及。 哎，我等不及，我迫不及待的想要与你分享我的生命和余生吧，生活。 对 ，my fish life. 这个那就是我们下一句了，然后也带一个 can't， 所以大家可以多练这个 can't 的这个发音。开头是 I can't wait to。这里呢 ，wait， 往往是一个发音痛点。你会发现，就是最简单的词发音，就大家发的最不准。OK，where、okay? 一定要张嘴，很多的学生喜欢发微妙的微 胃你是不用动下颚发出来的，可是英文的 where eat 一定要张嘴 where at 这个音，嘴巴要张开到你的上下齿之间一个手指的宽度 where， 然后再咬下去到一 where eat， 你到一后呢你的舌头离上颚很近 OK， 你 where eat 最终彻底的顶上去，然后封住这个气流 where eat，就导致一个停顿，特的音我们就不发了，就这么省略了，导致一个干脆停顿。 嗯， 然后你舌头顶上去后呢，你就很容易可以连发到后面的 to， 然后 to 我们会弱读成 ta，waiter，I can't wait，I can't wait。这里我们连续两个干脆停顿，一个 can， 一个 wait。后面呢 share， 大家也要注意，这个要张开嘴，很多的学生喜欢发成 share。share 也就是不动下颚，要张嘴 share， 跟刚刚 where 一样 share， 从 a 变成一个儿化音。My life with you， 这里呢我们有一个 my life， 连续两个双元音 OK， my life， life 的 f 音跟 with 要连读 life with， life with， life with，Okay， 所以是连读过去，然后 with 跟 you 也得连读 life with you， life with you forever， 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我们有一个 r 的音 for， 要后面再来一个 re， 大家注意这个嘴唇的动作， 嗯， forever 要用这个嘴唇撅起来，然后放松，推动这个 re 的音 forever，嗯，整个句子就是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就是两个干脆停顿的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 嗯 啊，然后其他的知识点也是以前讲过的，这次呢是属于再复习、再重练、再检验了。 Yeah. 好，这两句话呢恰好老师都选择了两个 I can， 嗯哼， 这个句子，所以同学们，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个知识点掌握了。 嗯， 好，嗯，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迫不及待要做某事儿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嗯， 好，接下来第三句连读也出现了。 嗯，那接下来呢 ，Phoebe 就稍微口吃了一点，他就 Oh wait， 哦哦 ，I forgot， 他就想还有什么想要说的，然后他就忘记了。OK， 所以这就是我们下一句要练的，就是 Oh wait， 然后再来一个 I forgot。 哎，你说这句话这简直太常用了吧？生活中时时有忘记的事情，然后突然间想起来说，哎呀，等一下，我忘了。我忘了， 很正常， 很是不是很实用呢？ 嗯哼， 学起来，学起来。 所以我们新进来的同学可以用这个来锻炼锻炼这个连读技巧，这些实际发音的规律。我们开头有一个 a wait， 注意 a 呜，你的嘴唇会撅起来在结尾 a 呜，有一个呜，你要借用这个已经撅起来的嘴唇推动后面的 wait， 所以这个是 a wait a wait a wait。很多的学生就喜欢发哦喂哦喂，先来一个哦，然后停，然后再来一个 word 的音，我们要连起来发 OK， 这样可以节省你这些嘴巴的动作。Oh wait， wait 的 t 呢跟 I， 嗯，这个要连读 wait I， t 的音同时也会浊化成一个 d 的音。Oh wait I， oh wait I，这前三个音节是三个不同的双元音，大家都一定要发的饱满，不要发哦，别发喂，别发呆 OK， 他们都是 a way die， 非常连贯然后非常饱满的双元音。后面呢 forgot， 特的音呢我们要省略导致一个停顿 got， 要顶舌头导致停顿，那整段话就是 a way die forgot。 所以同学们，你说这个发音是不是你说难，其实也挺难的，咱们的课程都已经细到了，嗯，连一个语气词都要讲究它的精准度， yeah， 因为简简单单的哦你还得发饱满， 哦， 你也不能随便发成汉语的哦 哦， 或者是 哦， 哦 或者是其他的啊哦， yeah， 其他这些都不对， yeah， 竟然都不对，因为他自己啊是带着音标的，他的音标是， 嗯， 哦 嗯哼 是吧，它是这个音， yeah， 跟那个 way， 你说的 wait 谁不会读 ？wait 谁不会读呢？跟它连在一起 ，oh way， 你这两个音要是没读好，你的口音就出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太多细节要去学习了，真的要把这语言说好，这些细节都必须得练好。同学们说是不是？同不同意？同意的请打个一，我们互动走一波啊。 嗯 嗯，好 ，I forgot 这个倒还好了， 对，忘了 ，I forgot， 就忘了。 然后他就反正就是很 weird 嘛，这个重要时刻的，然后就忘了，然后就反正什么呢？他就说 I love you and you have nice eyes， 这就是他的精灵古怪的地方了、 uh-huh, 啊，都本来就大家都已经啊沉浸在这个环境里了，哎，他要给你无厘头一下。还要搞笑一下、 嗯、 他说哦对了我忘了 他说什么 I love you 爱你 对爱你哦然后还说了一个 你眼睛漂亮 眼睛真好看就跟那个局外人似的知道吧就跟那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似的、啊、哎对、 yeah. 其实你眼睛挺好看的 yeah 然后、 啊、 那 Mike 就回答了一个 I love you too 那我也爱你、嗯嗯、 对好这个时候 ，Ross 在旁边提醒了啊， 啊，他就说，Joey， 那这个 Joey 呢是那个怎么说意思？ 主婚人。 对对，所以是他是控制节奏的，对吧？他说好，该你说，该你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 Joey 就看着 Ross，Yeah， 然后 Ross 说，Chappie's heart rate has dropped， has slowed way down。 说这个 Chappie 是谁呢？是、 啊、那个。 是 好像是个宠物， 是 对，是狗，对。然后他们在外面很冷嘛，对不对？ 他说对，小狗勾的心跳呢，现在已经是跳的越来越慢了， 跳的越来越慢了。你要咱得赶紧啊，你得动作快一点， 对对对 不然今天就惨了。然后 他这个 way down 大家也知道 ，way 在这里表示是非常的意思，许多的意思啊。 对， 不是那个道路的意思。 嗯，然后 Joey 就哦 ，OK， 他说 ，Phoebe， do you take this man to be your husband？ 对，这就是什么？这婚礼仪式上的一些固定的用词和搭配了。 啊、固定搭配 ，take someone to be your husband，、 嗯、 take someone to be your wife、 嗯。 这些大家以后要是结个英语婚的话，恐怕也得听得懂这些吧。 嗯然后 是 这个。那你能怎么回答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弟弟说 I do， 一定是这个话啊。所以有时候结婚英语、 嗯、 咱也得学，万一你不结英语婚，你这个该有的语 你就说 OK， 你也得用。对，你不能说 OK， 同学们， 你就 说 OK 完 了。Sure， 还要说 No problem， No problem， 这些都不 行。Thank you 。 那你真的要这样说，你真是 wonderfully weird。 就对，那 Joey 就转头问 Mike， 他就说 ：“Mike， do you take this woman to be your wife？” 嗯，看这些标标准准的词语啊，这边也怎么说？ 然后 Mike 就说 ：“I do。”然后 Joey 就说：“我们这个重点了，就说 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哎，这里用了一个 pronounce， 也是一种标准用法， 啊啊、 是吧？ 是啊，是啊，是啊。嗯，这个就是这个中文怎么说呢 ？pronounce。 我们平时当然我们学发音学的多了，这个不就是发音的意思吗？ 哦、oh, ， 发音的意思。 哦、oh, ，还真是呢。 是不是 pronunciation 嘛？我们说的很， 我们学习主要就是学它这个意思。 OK， 在这儿呢，作为一个主婚人，应该是宣布的意思吧？我 宣 布。 对对，所以这个 pronounce 就是一个人大声的说出来一个东西。然后他就成真了，他就是这样了，对吧？或者是第一个人这么说，官方的说给所有的人听，所以就是一个固定的说法。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就是我宣布什么什么的这些。哎，我特别好奇呀、啊，我想问问咱们这些听众当中已经结过婚的朋友，你们在自己结婚的典礼上，是不是也像，是不是真的会感到紧张，还是会有一些别的什么心情和情绪？你们有没有背台词，就是背这些词语，或者是有没有背错过什么时候说出来的时候稍微有点没有按照那个台本说，或者是你们有一些自己的那种发挥，是不是可以自己发挥啊？就这种仪式上是不是都得提前背词呢？我特别好奇这一点，因为看到好像不是，好像感觉又有背词，但是又有准备的，又有临场发挥的，就不知道了。就问问大家，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我估计亨厚老师以后自己肯定得背词，我觉得他不愿意临场发挥。 I don't know, maybe. 对，临场发挥就是好。 临场发挥是比较难，比如说同学们好，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这个所以还得背词才行。 Yeah, I think I need to 背。 这就已经看出来了，已经看出来了。好，来有请老师来做一下今天的连读示范，我们听录音，回来就纠音。 OK, 我们今天三句话，第一句是。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第二句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第三句是 Oh, wait, I forgot. 好，同学们自选进行练习，再来听一遍。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didn't have a mom and dad or a regular family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I always knew that something was missing.But now I'm standing here today, knowing that I have everything I'm ever going to need. You are my family. Phoebe,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re so kind. You're so generous. You're so wonderfully weird. Every day with you is an adventure. And I can't believe how lucky I am. And I can't wait to share my life with you forever. Oh, wait. Oh, I forgot. And, I love you. And you have nice eyes. I love you, too. Joey. Yeah. Chappie's heart rate has slowed way down. Hey, Phoebe, do you take this man to be your husband? I do. Mike, do you take this woman to be your wife? I do. 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啊，入戏了，入戏了啊，入戏了啊！醒醒，醒醒，朋友们，醒醒，朋友们，这是戏啊，这是戏。好，我们接下来开始回归到残酷的现实，就是说老师要指出你的问题了。我们看上周的纠音，来三句话。 OK, 三句话，第一句话是 Mike and I didn't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第二句是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第三句是 I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有请同学们登场。Magni.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Okay, Joe 要张嘴 Joe 木林森 Joe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Okay, decided to 撒一双元音再饱满一点，然后 to 的这个音要发出来。 双木林 Joe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Fixy 要直接连发，不是 fixy 这样。 这种问题不应该出现啊。晨晨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That's actually very good. 非常好。 一片云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That's very good. With 的这个呢，嘴唇再紧一点的抱。 Sherry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That's very good. 非常好。 Why?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Okay, Joe, 这个呜要张嘴，不能发 ju. 紫水晶 Mike and I didn't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再听一次，再听一次。 Mike and I didn't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Okay, didn't 这个 d a 的音不要发成 d e 的音。 好的。稻草人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Decided to 的音是不对的，是 ta 要弱读，别发 to。 这次我们要检查你的 wait 有没有读成 way to 啊 ，way to 啊。QQ. I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Thought 这个结尾没有一个干脆停顿，一定要顶舌头导致停顿。 散了啊，结尾散了。丽丽 I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David 的这个的的音好像丢了， 丢了哈。Very cute.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Ja wu 要张嘴，先 j 的音后要张嘴。Ja ja wu. Fun.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也是一样，大家都发不好 Joey 的音。Ja wu 要先张嘴，再嘟嘴。Ja wu. Warmer.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That's very good. Fix each 这个 e 的音要支撑这个音。OK， 你现在就是发的有点就变得弱了。Fix each 这样，我们要 each 连发出来。 啊，老师的耳朵真灵啊！彩霞飞舞。 I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我们再听一次，再听一次。 I gave it a lot of thought. 这个的的音节完全丢了 ，OK， 然后拉的拉的拉的的这个要张嘴发拉 ，OK， 拉的，不是拉的，不要保持一个一致的下颚说话。 嗯，就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哈，这句话里哈。 嗯。 文娟。 I gave a lot of thought. OK, I gave it, it 两个音节都丢了。 哦、 嗯， 田园。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That's pretty good. With 的这个 e 音，注意别发成 v e 的音。 开心果。 Mike and I didn't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Okay, best 的 t 的音应该省略，然后 best 的 s 跟 start 的 s 要连发 best start。 真知灼见。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Fix 跟 each 要连读 ，fix each. 薄荷醇。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啾啾啊，大家在发成啾纠结的啾。That's why it's wrong. 我们要张嘴 ，jiao 不是啾。 Mika.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一样，也发成了纠结的纠，这个不对。 嗯，哎呀，人家的人物名是不是还得弄对呀？Jim.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Each other 丢了一个 the 的音，发成了 each， 然后纠 ，jiao 不是纠。 W Y.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That's very good. Joe, 不要发成 Joe. Jenny.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Friend, 这个 a 要张嘴 friend, 然后再顶舌尖 friend. I, Chloe.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开头有点口吃了 ，Joey and I 出了一个的的音 ，Joey and the I， 然后后面呢也 fix each 好像 x 的音丢了。 嗯，王令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OK， 啾， 所以他一开始就很炸眼，很炸耳，那老师一下一把就把这个问题给揪住了哈。其他呢？先纠正这个是不是？ 嗯，对，就只有这一个问题，剩下的都很好。 好，五。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你所有的双元音都没有发到位，你的 I Joey and I 的 I， 然后 decided 的 I 都没有双元音。 OK，Nora、 嗯。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OK， 其实整体来说很好，可是你的重音都不对。We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我们要重音在 up 上 ，OK， 然后 friends 加重音。 好吧，睡莲。 Mike and I didn't get off to the best start. 你的喉音停顿到位 ，OK， 是对的 ，didn't， 可是你特别重的在报 didn't， 我们不要这样发音，它的力度是一致的 ，didn't。 好，时间不多啊， okay. 最后三个同学 ，ID。 Joey and I decided to fix each other up with friends. Decided 不对，是 sigh。 圆圆。

以及北京万有广播官网 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